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六章。墙边，一个少年依靠在墙壁上，听着这段对话，心情却变得无比复杂了起来，还以为世界变了，很多可怕的关系也会改变。原来一点都没有变，如同统治者一般的木山庄的妇人还是高高在上，在底层挣扎的爸爸仍旧在摸爬滚打，需要处处求人。这个木鹤是天蓝魔法高中背后的董事长，其实他只要一句话就能够让自己进入魔法天蓝高中。但是在听到自己老爸莫家兴说愿意搬出这莫家庄的事之后，这个穆赫像是松了一口气，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最终这段对话还是以老爸莫家兴不停地感谢穆赫为结束，穆赫也驾着他的豪车离开了，留下了那辆在风尘中显得孤独老旧的皮卡，就如自己老爸莫家兴一样。这哪里是梦，残酷的跟现实一模一样。靠在墙边呼吸显得沉重的莫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家庭状况没有一点点的改变，卑微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变，只有旧社会才有的老爷小姐称呼事实上在当代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某些拥有历史底蕴的家族世家，他们仍旧占据着上位者的身份，尽管为他们服务的人不再叫仆人叫工人，尽管不再需要再行下跪，但这群底层的人命运仍旧被这些富人有身份的人死死地握在手心里随意摆布着。自己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底层，被一个姓为穆的世家所支配着，心底仿佛有什么在剧烈的涌动，拳头更是紧紧的握着，重重的砸向了泛青的墙壁。莫凡回到家，脑海里全是穆赫那番话，那番话看似漫不经心语重心长，却已经透露出了太多对莫家兴这个家庭以及对自己的那种不屑。连一个初阶魔法师都成不了，老子呵呵你一脸。莫凡承认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和小公主穆凝雪走得很近很近，但年幼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会给自己这个贫苦家庭带来一场灾难。从那一天起，莫凡就知道这个社会依旧存在着三六九等。 莫凡啊，你的事情解决了，我打电话给我一个老朋友，原来他现在可牛逼了，是天蓝高中的教导处主任，他说只要你好好修炼，他可以让你进天蓝魔法高中，让你觉醒你命中的那一系魔法，这种机会可是一辈子才一次，这次你一定要努力，知道吗？ 脸色蜡黄的莫家兴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手掌拍在莫凡的肩膀上。莫凡看着老爸的喜悦笑容，换作平常莫凡也会高兴地和老爸喝一些白酒庆祝一下，可在知道真相后的他哪里还相信得了老爸这忠厚的爽朗大笑，更让莫凡不愿意去相信自己尊敬的老爸其实在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被人尊敬过。 真的吗？那太好了，不愧是我老爸，什么事情都能搞定，嘿，太棒了。 终于莫凡也换上了一张笑脸，跟自己老爹勾肩搭背了起来。 那是当然，也不看你爸是谁。 莫家兴觉得这小子马屁拍得不错，脸上的笑容更多了。两父子晚上还是喝了几杯，喝酒过程中莫家兴委婉地说道， 莫凡呐，你就直接住校，我打算把家租出去，给我们生活多点补贴。 莫凡其实也知道这个家相当于卖给穆赫了， 这个破屋子不值钱，但这块地在城区却价格很高。 行啊，租出去吧，反正我也很少回来，就是新夏那边。 莫凡佯装不知地说道。 新夏在你姨姨那儿了，说实话呀，我们两个大男人也不好照顾新夏，这丫头懂事，不用我们担心太多。 莫嘉兴说道。 那行，你记得多来学校看我。 莫凡说道。 啊，知道了。啊，困了困了，我先睡了，你明天就去学校吧。 莫嘉兴喝掉了最后一口白酒，有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莫凡看着他转身，看着这个背影，突然间想起了朱自清的那篇文章。自己住校，新夏住姨姨家，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那么这个中年人该住哪儿呢？最后莫凡也没有说穿这件事。事实上，莫嘉兴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来，对他来说是一种做父亲的职责和荣耀。他想让自己的儿子知道，你放心的去学，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而莫凡也知道，把事情说穿了，只会让莫嘉兴感到悲凉和无地自容。毕竟哪个男人不想做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为儿子摆平的牛叉的老爸呢？莫凡不能说穿，别人可以不尊重老爸，但自己不可以。这小破屋，不住就不住了，最多三年，等自己魔法大成，什么都会有的。这个社会，魔法为尊，自己也一定会成为顶天立地的法师尊者。暑期两个月时间过得飞快，莫凡感觉整个人都掉进书海里了。天蓝魔法高中的图书馆什么书都有，而有关魔法学的书更是跟科学一样复杂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海无涯。不过莫凡已经收获很大了，至少他已经不再是文盲，呵，魔法盲了。九年义务魔法教育教的东西莫凡基本上掌握，大有张无忌、乾坤大挪移、神功练成、脚踏光明顶的气势了。9月1号开学，开学这天对所有魔法学生来说都是无比重大的日子，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所有学生踏入魔法师的最重要一步，更关系到了学生们将成为哪一系的魔法师。觉醒，顾名思义，就是让身体里潜在的力量苏醒过来。 小鬼，祝你好运呐！最好觉醒一个火炎系，这会让你在魔法学生里面占很大的便宜。至于其他系，虽然也还可以，但从初阶魔法师战斗力来说，还是火系最好。炎系也不错，风系也可以。 图书馆总管理顾老头说道。莫凡应了一声，没理会他了。这老头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说实话，莫凡昨晚一整夜没睡，对他来说，今天的觉醒不单单是一次命运的改变，更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原来的世界里，魔法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呀。今天自己就可以真心实意地握住了，小心脏是活蹦乱跳的。莫凡在高一八班，学号最后一位，48。没办法，他基本上是走后门进来的，学号越前面就意味着魔法中考时分数越高。据说这种人一般觉醒了某系之后，修炼速度会比正常人快，因为他们对整个魔法知识融会贯通，修炼起来随心应手。很不巧，这个高一八班的一号就是莫凡的老同学慕白。慕白其实就是慕氏世家的人，貌似是一个旁系寄居在山庄里的， 他之所以一直都看不起莫凡，自然是因为在穆氏山庄里，他得算是小少爷。莫凡就是仆人的儿子，也是仆人。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七章。可惜这家伙，一个螃蟹子弟和穆宁雪这种小公主级别的，不是一个层次的。穆白以前就各种讨穆宁雪欢心，穆宁雪甩都不甩他。穆白魔法成绩很好，在穆氏世家里应该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了。据说这家伙若是觉醒了穆家的家族系寒冰系的话，他以后修炼速度更是提升好几倍。毕竟穆氏家有太多的世家资源可以提供了，分到穆白这样一个旁系子弟上，都和普通人没法比的。 同学们，欢迎你们入校。想必你们很多人都在等待今天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了。在此之前，我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说。 大魔法操场上，全校新生1500人分成20个班级，整整齐齐地形成方块站队，看上去无比的壮观。 同学们，你们知道成为魔法师是为了什么吗？你们无论是在魔法师的哪一个位置，都不要忘记，我们魔法师以探索人类发展，以守护人类为最重要的使命。可别忘了，在你们安逸的城市之外，还有无数妖魔虎视眈眈。 校长说了很长很长的一通话，终于到了大家最想听的了。 好，今日觉醒开始，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未来朗朗升起的魔法之星。 老校长话音刚落，操场上学生们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了。谁不想操控烈焰，充满摧毁之力？谁不想掌控寒冰，冻住一切邪恶？谁不想驾驭大气，驰骋天地？谁不想催动岩土，抵御入侵？在无数的故事、视频、电影之中，有太多的英雄值得他们崇拜，并且渴望成为那样的魔法师。今天，就是他们踏上魔法师旅程的第一步。无论是在城市之外的妖兽领域里骄狂，还是掌控魔法都市的至高权力。觉醒是20个班级同时进行，莫凡是48号，他将是全班最后一个去接受觉醒恩赐的。班主任，也就是大家的魔法导师薛木生，已经站在班级的最前列。觉醒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要做的就是在被叫到名字的时候走上前去，将双手放在魔法导师面前的那个觉醒时，静静的感应。 我说，走后门进来的，你不会觉醒失败吧？我听说某些真的很没能力的人才会出现觉醒失败情况，像你这种渣渣，感觉还是不要浪费昂贵的觉醒时的能量了。 另外一列队上，一个莫凡的老同学赵坤三说道。赵坤三是慕白的狗腿子。慕白自己觉得去找莫凡麻烦是自降身份，所以多半会让赵坤三出手。赵坤三说的觉醒失败的情况是有，其实莫凡也挺担心这个的。严格上来说，他是算是穿越过来的吧， 要是体质和这里的人有差别，那这玩笑就开大了。 莫凡哥，别理这种人，等会儿觉醒一个火系给他看看，叫他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和莫凡分在同班的泥猴子张猴说道。莫凡没说话，换作以前，自己一定用自己那骂人不带重样的口才喷死这赵坤三狗腿子。今天没那个心情，一方面是确实很紧张，另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脖子上戴着的那个黑色坠子一直发出奇怪的颤动。这个黑色坠子是原来初中后门门卫迎老头的遗物。莫凡很怀疑这世界巨变的罪魁祸首就是这货。那天莫凡就是带着这坠子在学校后山睡觉，今早上这破坠子就跟中邪一样不停地颤，颤得自己的手都在不停地抖，抖个没完。妈蛋的，你抖毛抖啊啊！你就是一枚坠子，能不能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坠子呢？ 慕白， 班主任薛木生喊了一句。 呀，他就是慕白啊，长得可真帅，成绩还是第一哦。嗯，是呢是呢，今天一早我就看到他了，好喜欢哦。啊，不知道他会觉醒什么系呢，估计不是水系光系那种前期废系吧。 慕白一站出来，马上就听见了班级里有几个女生在那儿叽叽喳喳的，同时引得别的班的一些花痴在那里频频侧目。慕白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眼神却很享受这种被人议论。他走到了班主任面前，脸上带着谦逊和自信的微笑。 慕白，是有名的寒冰世家慕氏世家的吧？ 班主任薛木生微笑地问道。 正是。 好，你如果觉醒的是寒冰系，你应该会比别人优越很多，但别忘了多加努力，天赋毕竟决定不了一切。 班主任薛木生说道。慕白点了点头，心中却暗暗道， 是啊，天赋决定不了一切，但没有天赋和家庭，就永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班主任的许可下，慕白慢慢地将双手放在了那枚悬浮的觉醒石上。觉醒石呈现后星罗盘状，有一个明显的掌印。慕白看似平静，内心却一样紧张不安地将手放在觉醒石上面。以他的血统，觉醒寒冰系的可能性最大，但也有可能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万一觉醒成灵水系或者圣光系，估计穆家那边就不会再那么重视他了。毕竟他们不可能浪费财力去专门给自己找相应属性的资源。右手放上，觉醒石上突然泛起了星辰光辉，这些光辉连成了一条条星痕，如同特殊的血管血脉一样爬到了慕白的右手上。大家都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觉醒，同学们一个个踮起脚看着慕白。慕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被醍醐灌顶一般，头颅微微的扬起，咯吱咯吱咯吱，突然觉醒时周围一股寒霜之气在那里缭绕，这些寒霜越来越强，竟然是慢慢地冻结了觉醒时的边缘，结成了一片小冰霜。 寒冰系，真是寒冰系啊！ 突然身后有人大叫了起来，其中还伴随着一些女生的尖叫声。慕白已经听到声响了，在欣喜中睁开了眼睛，果然是寒冰系，拥有了穆家本源系，自己就更容易被穆家接纳了，飞黄腾达之日不远了。收拾莫凡这种小社会渣渣，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哎，不对， 觉醒了寒冰系，自己算是穆氏世家正统弟子了，自己哪儿还有必要跟这小瘪三一般见识呢？远见要高，自己远见要高，说不好还有机会和穆宁雪一起修炼呢。 很好，是很纯净的冰系，我想你的精神世界里应该已经出现了一片冰系星辰，多加修炼，让它更加壮大吧。 班主任薛木生眼中满是赞许，能够在觉醒的时候就冻结了觉醒石，说明这种寒冰系力量超越了常人，算是很有天赋的寒冰系学徒了，此子日后应该大有出息。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八章， 下一个秋月英。 班主任话音刚落，一个脸上带着几分英气的女生走了出来。 好，土系，你的清晨起步不错，看来和你之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下一个许清林，也是寒冰系。 这个时候莫凡又特意踮起脚去看，他发现同样是寒冰系的觉醒，那个叫做许清林的家伙在觉醒的时候只是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霜雾，并没有让觉醒时冻成冰。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寒冰系，许清林无论是天赋还是修为都要低慕白很多很多。 下一个陆小兵。 水系。 我的天，我怎么会是水系，我应该是火系啊。 顿时那个叫陆小兵的同学怪叫了起来，方圆100多米都听得见。 不要灰心，修炼什么系都一样，只要你能够达到中阶魔法师级别的话，你将获得更多的优势。 薛木生眼中带了几分同情，却用宽慰的口吻说道。陆小斌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够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位置上。其实一开始的觉醒很重要，若是火系的话，在初阶法师级别就拥有一定战斗力了，往后修行估计也能占到不少的便宜。水系的话，初阶水系技能是水域，防御效果没有炎系强，没有精修的话作用不是很明显，至少在初阶魔法师是这样。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张猴。 站在离莫凡不算太远的泥猴子张猴回头给了莫凡一个眼神道， 莫凡哥，我过去了。 好好加油。 哼，祝你也是水系。 赵坤三马上说起了风凉话，张猴就是一个瘦猴干，手往那里一放，没多久一股奇异的风漩涡在觉醒石上显现，吹得老师的衣襟都有些鼓动了。 很好，风系天赋不错，要好好修炼，切勿偷懒啊。 薛木生脸上同样露出了满意之色。班主任薛木生心里很开心，因为才到十几个号，自己班里就出现了两个优质天赋的学生，假如他们好好用功的话，都是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学府。当然最让自己捡到宝的是一号学生慕白，卓越寒冰系天赋加上他背后的寒冰系世家，未来的栋梁之才了。看来这一届八班应该有机会名列前茅。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觉醒石上一道橙色的火苗突然窜起，这一幕让全班人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火系， 天哪，居然还是个妹子，这女生叫什么？ 一时间，觉醒的那个女生成为了全班的焦点。火系算是元素系里面最为出彩的了，是所有魔图级魔法师觉醒的首选。假如他们可以选择的话，可惜火系比较傲娇，概率算低，一个班级里面最多也就三个，十分之一的概率都不到。 她叫周敏，好像是我们某个老师的女儿。 有人小声地说道。 长得还很漂亮啊，赶紧去认识一下。 那可小心点儿，这周敏看上去很文静很乖，其实是暴力狂，不然一个女孩子怎么觉醒的是火炎系啊？有道理，有道理。 算是女从母业，文华老师知道的话应该会很欣慰的。 班主任薛木生说道。 谢谢老师。 下一个风系，下一个光系。 老师，我去天台，你别拉我。 那个光系的同学说道。 下一个水系。 光系同学等我一下，我和你一起去天台。 下一个。 终于几乎全班的系都觉醒了，莫凡守护着48号学号，内心狂跳不止，恐怕谁都没有莫凡内心这么紧张。一方面他是最近三个月才接触到魔法，另一方面他真的担心会出现觉醒失败。 48号莫凡。 哎，到你了。 张侯转过头来鼓励道。 砸锅卖铁才进来的，就别抱什么期望了，运气好点呢弄个水系光系，修炼不到中阶法师级别的就废了，运气不好觉醒失败，哎呀，直接什么都赔掉喽。 赵坤三满嘴的风凉话道。 你能闭上你的狗嘴吗？ 张侯有些怒道。在张侯心里，莫凡就是他大哥，虽然他魔法成绩很差，这次进魔法高中也是另谋途径，但他绝不希望看到莫凡觉醒的比别人差。9年义务魔法教育其实就是为觉醒打下基础，也为之后的修行打下各种理论，不至于修行中摸不着头脑。假如没有学好，一方面觉醒会失败，另一方面修炼止步不前。莫凡迈开了步子，穿过了人群。 哎，就是他，好像是走后门进来的。 这是谁啊？长得还挺帅的。 一个小女生萌萌地问道。 很渣的一个学生啦，我原来就在他隔壁吧。 另一个蘑菇头大嘴巴的女生说道。 这样啊，那觉醒的可能很差， 能不能觉醒成功还是问题。 我说啊，那几个圣光系灵水系的，你们不要灰心啊，等会儿你们看这位莫凡同学的觉醒，你们就很欣慰了。这个家伙考试个位数的，基础差得要命，觉醒很可能失败。 这时候赵坤三和张侯骂急了，干脆大声地嘲讽了起来。他这么一说，那些圣光系灵水系的还真就擦亮了眼睛。假如有人奇葩的觉醒失败，那真是太让人宽心了。 不要喧哗。 薛木生瞪了一眼挑事的赵坤三，慕白嘴角却微微一浮，要的就是莫凡当众出丑。这家伙本就是一个渣，有什么资格接近慕宁雪大小姐？自己这么帅，魔法天赋又好，还那么努力，慕宁雪应该会和自己关系很贴近才是。 渣渣呀，我可是听说你家把房子都卖了供你来觉醒，你要觉醒失败了，就真找个河跳下去一了百了好了，免得给你们家蒙羞。 慕白细声细语着，就在莫凡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说道。莫凡看了这个慕白一眼，忍下了骂这个傻叉冲动，走到了老师薛木生的面前。 莫凡，把手放到这上面来吧。 薛木生语气平和地说道。作为班主任， 薛木生其实很了解眼前这名学生的情况。魔法中考基本上是倒数，因为上头的嘱咐才进了天蓝魔法高中。薛木生了解这莫凡就是一个普通家庭，没背景没天赋，成绩还差得不敢看，这样的学生送到自己班上来也是一个头疼的事情，很容易就拉低全班的整体评估啊。哎呀，没办法，算自己倒霉吧，但愿这小子别真的觉醒失败了，那自己这要成全年段的笑柄了。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九章，莫凡手在不停地颤抖，终究还是有些紧张。 平稳点，别抖。 薛木生提醒道。莫凡用左手抓着自己右手，这才成功地把手掌放在觉醒石上，很冰凉，也不知是不是上个人觉醒的是寒冰系的缘故，整个觉醒时有一股冰凉。哎，不对，怎么开始发麻发热了？ 闭眼感受自己的精神世界， 班主任薛木生说道。真是一个问题学生，这基本流程都不知道。莫凡急忙照做，闭上眼睛。所谓的精神世界，人在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一片虚无，正常人会在虚无之中不停地想象，像电影片段一样出现那些模糊的想象画面，而将自己的脑海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脑海就是一片虚无，如同没有星辰的夜空。精神世界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就在莫凡将手放在觉醒石上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一股电流的力量，这股力量从手掌传递到全身，紧接着像是拥有了某种神奇魔力一样，突然在自己那片虚无的精神世界里划过了一道紫色的弧线，绚丽绝伦，震撼心灵。虚无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丝丝光亮，莫凡认真地去感知，忽然发现自己虚无之中出现了一片很小很小的星辰。莫凡一阵欣喜，这个星辰对魔法师来说太重要了，它就是衡量魔法师修为的重要依据，它存在魔法师精神天地中，占据虚无的空间越庞大，就说明该魔法师的修为越高。这个星辰内，莫凡已经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被点亮，那好像是一小片紫色的星辰，相对于整个精神世界来说，这星辰确实微小如尘，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觉醒没有失败。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精神世界里拥有着星辰，哪怕再微弱再微弱，就觉醒成功了。哈哈哈哈，谁说老子会觉醒失败的？老子这不是觉醒成功了吗？真想马上看看赵坤三和慕白那扭曲的脸。嗯，等等，星辰是什么颜色？不是红色，好可惜呀，没觉醒的是火系啊。红色星辰代表着的是火系，青色星辰代表着的是风系，褐色星辰代表着的是土系，蓝色星辰代表着的是水系，金色星辰代表着的是光系，紫色星辰代表着……我勒个去！突然，莫凡整个人都呆住了。紫色，自己是紫色星辰，自己 居然是紫色星辰。 我的天哪，隔壁有人觉醒了雷蝎。 操场上突然听见有学生惊呼大喊道， 什么，出现雷系了，我去，几辈子修来的好运啊。 在哪里，在哪里啊，哇塞，好炫酷的紫色，七班的班主任估计都吓了一大跳吧。 杀了我吧，为什么我是水系，为什么没给我雷系，你们谁都别拦我，我要去天台。 别闹了，你跳不死的，下面铺了一片光系的尸体了。 这雷系学生是要完爆全场的节奏啊。 雷系一出简直全场轰动。要说火系是所有平民魔法师们第一觉醒首选的话，那么雷系简直就是上天恩赐的完美第一系。比火系更加霸道的雷之力让魔法师在初阶的时候就拥有以一敌多的恐怖战斗力。有老师们统计过，觉醒了雷系的学生们，除非是自己荒废不学，其中有五成以上都突破成为了终结法师。魔法中考直接淘汰了大概有六成的魔法学生，让剩下的四成的学生成为了觉醒的学生。这群觉醒学生中恐怕还有六成的要被淘汰，因为他们三年魔法高中生涯恐怕任何一个魔法都释放不出来。全校这1500名新生中唯有一名学生觉醒雷霆系，就足以表明这雷霆系有多么震惊骇俗了。一时间全校师生的目光齐刷刷地朝着高一七班的那个男生飞去，那名男生很恰巧穿的也是紫色的衣服，这让他觉醒起来的那一道道若有若无的紫色雷弧更加出彩夺目。一时间这名显得自信傲冷的男子成为上千人的焦点，引起了全校的沸腾。咦，怎么这么吵？莫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脸上的欣喜全部写在脸上了。不过他打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原本还注视自己的老师正仰看着隔壁班，看得都入迷了。莫凡一回头发现自己身后的所有同学都在看隔壁班。什么情况？你们都在看哪里？很快莫凡终于发现什么问题，原来隔壁班出现了一个雷霆系的，而就在自己觉醒的这瞬间，全校师生的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那个比自己快你们一步觉醒的家伙。莫凡一脸苦逼地看着觉醒石上同样跳跃着的紫色雷弧，真希望一巴掌拍在自己班主任的脸上告诉他，你羡慕隔壁班个毛啊，老子也是狂拽酷炫屌炸天的雷系。莫凡刚要说话，突然应该结束了的觉醒时再一次出现了星辰光辉，宛如血脉一样朝着莫凡的手掌上聚集过去。莫凡满脸惊奇，觉醒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这个觉醒时又启动了一次？莫凡想要把手抽出来，可是那股魔力已经顺着自己的手掌传递到了全身，火热，一股火热的能量。莫凡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一股力量驱使着他再一次进入到精神世界当中，感知着这第二股力量的入侵。虚无的精神世界里，紫色的星辰仍旧在他自己的那片区域里闪耀着微弱的光辉，看上去很渴望人去让他们更加耀眼，更加绽放。这是莫凡的雷霆系星辰前不久觉醒的力量，可另一股觉醒之力如同之前的雷系一样闯入，在莫凡的精神世界里划过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火焰弧线，那看上去宛如焚烧的流星让莫凡整个人都颤动了。这是 自己精神世界里出现了一片红色星辰。莫凡先是略有迷茫，但随后彻底陷入癫狂一般的欣喜中了。火系，我又觉醒了一个火系，竟然是双系啊！我竟然觉醒了双系。要知道，在初阶魔法师级别里边，所有学生都只可能觉醒一系，会出现天生双系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比千分之一的雷霆系概率还得小个上万倍。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十章。 我的老天哪！哇！ 莫凡感觉自己一下子被幸福撞昏过去了，雷系的出现已经让他欣喜若狂了。火炎系再度出现，形成天生双系的他简直要喜极而泣了。看过魔法知识的莫凡很清楚，很清楚，多一系意味着从起步就领先别人，系与系之间的修炼都是独立的，就像一款网游，全服务器的人都只能开一个号，那里苦逼打怪升级修炼，而自己直接开两个号，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号是可以融合在一个角色身上，这战斗力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了，这太爽了。 老子天生双系，一个屌炸天的雷系，一个暴力的火系，看看谁能挡我。哼！ 那沉浸在老爸卖房屈辱愧疚在这一刻一扫而空。莫凡很清楚，很清楚，若是自己好好修炼，好好努力，把两个系都修炼起来，自己将成功凌驾于同级魔法师之上。什么数百年抵御的牧师，什么寒冰世家，能有老子这天生双系牛叉吗？哈哈哈哈哈 哈！真是，嗨，这个学生怎么就没分到我班上，落到了张建国的手上？这下让张建国捡到天宝了。 班主任薛木生脸上写满了羡慕、嫉妒，而在最前面的慕白脸上惊讶过后多了几分阴沉和不屑。雷系了不起啊，如果不懂得修炼的话还是一个废柴，中国人口这么多，出一些强系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又不是天生双系这种天纵英才。等以后看我不把你踩扁，居然敢跟我抢风头。哇，差点忘了看莫凡这渣渣是什么系了，觉醒这么久基本上失败了吧。 我是火系。 不得了啊，我们班又多了一个火系。 是谁说他会觉醒失败的？居然是火系，好让人羡慕啊。 雷霆系惊现的风波慢慢平息之后，大家终于发现莫凡的觉醒系，那个之前觉醒火炎系叫做周敏的女孩显得有些小惊讶，特意多看了一眼莫凡，发现她的觉醒石上确实出现了火苗，这个火苗感觉还比自己的旺盛一些。 哎，八班又出了一个火系， 虽然没有雷霆系那么稀有，但火系也很厉害呀。 火系？ 薛木生满脸呆滞地看着眼前这名学生，雷霆系的出现让薛木生差点忘了这个问题学生的存在，本以为这个学生会觉醒失败，没有想到他竟然觉醒成功了，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觉醒的是出类拔萃的火系，这也是捡到宝了呀。而且看着火炎旺盛程度，貌似天赋还比周敏高一些，薛木生真没有想到自己觉得会扯班级后腿的学生居然突然给自己长脸了。 不错不错，很不错， 叫什么名字？哦，莫凡对吧？ 薛木生高兴地眯起眼睛。嗯，莫凡点了点头。莫凡本以为有人看到了自己雷霆气的觉醒，但是当他观望四周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之前的雷霆气觉醒。估计那会儿隔壁班的雷霆气出现确实太震撼了，亦或者自己觉醒的雷霆气力量太微弱。一开始觉醒时的强弱这东西有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就算一开始觉醒的气比较微弱，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修炼而慢慢地弥补起来。 火系学生，以后一定要好好努力，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老师。 班主任薛木生拍了拍莫凡的肩膀，很是欣慰地说道。莫凡内心还在狂喜之中，不过他并没有太过得意忘形。换作一般少年，估计恨不得马上把自己刚才觉醒的雷霆系展现出来，一个天生双系完爆那个雷霆系家伙。莫凡没有那么做，天妒英才，更何况人呢？莫凡知道莫氏那边有人对自己有很大敌意，自己若是展现出天生双系，要么服从，要么被干掉。自己是拥有了绝世双系，可自己终究太弱小了，等自己更强大了再猖狂起来也不迟。莫凡回头看了一眼慕白和赵坤三的反应，果然这两个家伙脸都在抽搐了。 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觉醒成功不说，还觉醒了火系。 慕白看似道貌岸然，心里面却脏话连篇了。 我了个操，这怎么可能，火系。 狗腿子赵坤三也看得傻了。 哈哈，我就说凡哥一定不凡，火系牛逼，就是牛逼，你赵坤三一个风系的算个球啊。 张侯开心地跳了起来，看到狗腿子赵坤三那副模样，顿时感觉出人一口恶气。赵坤三满脸怒意，风系最初和火炎系比拼的话，肯定是风系吃亏的。莫凡转过身，满脸潇洒笑容，沐浴着阳光，顿时宛如脚下地毯铺开，两边少女尖叫，怎一个春风得意可以形容。从慕白身边走过的时候，莫凡默默地朝他竖起了中指，整个比试动作一气呵成，看上去跟打招呼一样，那么没有违和感。慕白感觉自己吃了对方一整套气急攻心的嘲讽技能，胸口闷得要炸了。深呼吸一口气，慕白告诉自己要保持形象，一定要保持形象，自己不能跟这个小瘪三一般见识，自己是穆家半个少爷，这家伙只是杂役的儿子。 这个废物觉醒成功了不说，竟然觉醒了前期优势很大的火系，哼，废物也有废物的狗运。还有更他妈气人的是，隔壁班出现了一个罕见雷系，自己这个祖传冰系的风头被他完全压过去了，妈了个蛋的。 表面上跟个白马王子的慕白，在心里却早已经脏话连篇。莫凡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同时也感受到周围同学们那截然不同的目光。 哎，火系，以后这家伙尽量别惹。 什么别惹呀，要打好关系，我一个光系想要在学校混下去，就得靠火系大哥撑腰了。 对了，他叫什么名字，是叫莫凡吗？ 周围同学窃窃私语，却也传入到了莫凡耳中。莫凡一阵神清气爽，又特意看了一眼同样听见这番话的慕白，果然慕白嘴角一直在抽。莫凡早知道慕白是个什么货色，成天到晚装绿茶，一看他脸上那假假的无所谓表情，就知道他心里极其不好受。 绿茶男，老子觉醒一个火系你就气成这个德行，等知道你莫凡爷爷还有雷霆系，你不得切腹自尽。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 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